爷，你们还不唱呢？ 啊， 这念比唱难， 是吗？ 戏班里讲究 啊， 三分唱 是 七分念。 哦，你看， 就说明这个重要性。 哦，那这地你也得学一学 啊！我一学学 啊， 学那个原派的这个道白 啊，花脸道白， 九江口。 是是， 听听人家这个拜口念出来的。 哦，是 真带劲 儿。哦，您来来， 我学你啊，你打你打个韵白啊。 哦， 至公呀，一是犯发兵于山，定中那刘伯温的诡计，轻则速，命则加，重则劝君覆没。降老臣尉迟恭乃是患难兄弟，亲逢骨肉一般，这十万大军斩将千员，也是老臣亲手教练。严真真，你们自入龙潭，葬身虎口，这薄汉基业就要化为飞灰，怎不令人痛心啊？ 唱， 怎不令人哭喊？ 唱， 怎不令根根？ 大大大，唱， 哎，心思火燃。 赶紧去！ 哎，就是这样， 足啊， 不假。 哎，不足不行 啊，是 没劲儿，听着就不行了。 哦， 唱软一点 啊， 不好听啊， 唱着唱着唱没气儿了， 软的 啊。 来，你听着，这好听吗？ 是， 听着啊， 是 心思火燃。 您上医院了。这什么话呢？这是 不能这样吧？ 哎，对， 哎，这个架子花脸还有个特点， 您说说， 他这个特点能够哇呀呀。 哦，对， 表现这个人物性情暴躁， 是是， 一着急是哇呀呀。 哦， 这是功夫， 那就定了。 哎，你不练个一年两年的，你不行。 是是 啊，你看那个张飞闯帐 啊， 张飞出来就哇呀。 哦， 就看你的功夫怎么样了。 是是，您可以， 我给你学学啊。 哎，可以哇呀。 哎，张飞秦一峰上场， 是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您看看， 哎， 这得丹田的气， 是不是哇呀呀 啊？是是， 这还不算难， 再难呢？ 再难的，在唱里边加上哇呀呀。 哦，唱词儿里边有哇呀呀， 那就更难了。 是是是是，哎，您可以学一学， 咱就学那个张飞闯帐。 哎，对， 张飞出帐的时候，唱这么一大种快板。 哦， 不但快里边还有这个哇呀呀。 哦，您就来一来， 学不好。 哎，你客气客气。 这里写个身，只愿把文章。将将将将将将，大半一杯将。 够吃吃。 飞船真来自资粮，小周郎韬略光芒，一封出行将老大过宽过江。这来自四地子龙，一员的将。战战鼓上一支大老张，蹲不地白战场，问你在刀对刀来枪对枪，大锅炉摆着东南我问上，周伯郎我的儿子胆子大了，我张青枪到底张白枪。 一个气力还得有功夫。 哎，你看这个哇呀呀了没有 啊？ 必须是越唱越快。 哎，是是， 调门越来越高 啊。 你要是越唱越慢 啊， 越来越低那就不好听了， 是吗？ 咱换个低的啊。 啊，您来来， 难道了我张到底张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呱呱呱呱呱呱 呀的呀。